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69集。不过这是沈西自己的钱，沈西家也有钱，夏九家自知没有立场去管。老人接过本子，扶着花镜。 沈西，夏九家。沈西是个女孩子，夏九家是男孩子，对吧？ 都是男的，就是我俩。我叫沈西，他叫夏九家。 哦，所以是兄弟啊。 老人已经七八十岁，不懂现在的孩子。差不多吧，同生共死那种。夏九家轻轻转头看沈西，他知道自己应该说谁跟你同生共死，然而不知为何，听到沈西极其自然地说同生共死，他竟不言不语，全身血液奔涌。他母亲早逝，父亲常年不着家，因为每次看完外公外婆，对方都会想起女儿，郁郁寡欢。舅舅舅妈叫他一年都不要过去两次以上，因此沈西这句同生共死对夏九家来说就像数九寒冬的热被窝，叫人根本无法甩开。 好好好，兄弟啊。 老人展开一把扇面，蘸墨提笔挥毫，这种东西都差不多，把常见名字列一列，凑固定诗句背一背，只要带某个字就用某句诗排列组合，弄成情诗。因此让老人冷不丁的去写兄弟诗词，他也写不出来，虽然已经极力避免，落笔还是很像情诗。他写道： 神里浮瓜尽欢乐，西轮初转照山城，九天风露一时清，嘉陵江边到死生。 沈西接过扇子看看，和尚付了150块钱。嗯，谢谢。出来以后，儿中学神夏九家立刻开始猛烈抨击： 这什么呀，这也值150？平仄，没有一句是对的呀，内容也奇奇怪怪的，还不是150块钱，你买它干嘛？ 马上上火车了。懂，这回你从 CC 过来重庆，我真特别特别高兴，都要疯了。我想留下一点纪念以后回味。带着名字的藏头诗不是挺有意思吗？而且我没觉得不好。前两句说瓜果浸在水中，两人非常开心，早晨日光照在重庆，后两句说天高云淡，天气很好，我们两个就在这里随口说起同生共死的一辈子。山城、嘉陵江边都是指重庆。前两句说白天得奖一起庆祝特别高兴，后两句说晚上闲逛就在店里约好生死，不是很应景吗？而且至少成和生押上韵了，没那么烂。我觉得吧，对于文学来说，只要可以触到人心打动读者就是好的作品，不用过于拘泥外在的形式。这首诗再过几十年看，我也依然会很感动，想起2018年的某天，150很值。 好吧好吧好吧。 被沈西这一顿说，夏九家被说服了，同样觉得平仄并不重要，甚至用词也不重要，这是一首好诗，虽然那个老头明显很不走心。沈西一笑，忽然拿着扇子将夏九家的下巴轻轻挑了起来， 转向自己。此时已经走出瓷器口的大门，在他乡五颜六色璀璨的霓虹灯光当中，沈西声音变得有点低沉性感。他还是挑着夏九家的下巴，看着夏九家的眼睛，又把后面两句念了一遍：九天风露一时清，嘉陵江边到死生。被那扇子碰到脖子，夏九家怔了半晌，心脏忽然砰砰直跳，好几秒后他才一把挥开那个扇子。 有病。 接着二人告别，沈西去重庆站，夏九家回酒店，打算第二天再逛逛，晚上乘飞机回老家。沈西很想脱队直接飞机回家，强忍着才没给R中和辅导老师造成困扰，又是40个小时硬座，再次强烈怀疑人生。周一中午到的 CC 室， R 中已经贴出红榜，热烈祝贺高二六班沈西同学获得大赛的特等奖，高三二班尹李同学获得三等奖，还用课间广播向全校师生特意播报这个消息。不过在念到作品名称《聚节水聚健康日出东方未经一拜什么什么 AI 马桶》时，小喇叭广播员也明显很尴尬。沈西下午没去上课，在宿舍睡得昏天黑地，夏九家担心他不吃饭，下午3点多钟买了一顿送去，等晚自习再回学校。不出沈西意料，安仲前后那帮小弟个个激动： 色王色王，果然是 King of Song， 色王呀！ 前后嗷嗷喊着，双手挥舞。安仲也是不嫌事儿多： 用马桶一举夺魁，牛！ 沈西伸着两条长腿不理后面两人，小声对夏九家说： 哎，豆豆，告诉你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我那 AI 马桶，我爸正在帮忙申请国家专利呢，其实几个月之前就递交上去了，技术早已经成型了，我拖这么久才参赛，其实是在制造实物。 程序已经写了很久，然而高中生造马桶却要花上一些时间，申请发明专利实物不是必须，审查者都非常专业，而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则不一样，使用实物演示更有利于获奖。夏九家惊讶，竟然正在申请专利， 而且还在申请一个项目，只要通过就能拿到上海市政府可以商用建议推广的一个证书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既有技术也有市场，政府鼓励商用，希望推广。 夏九家再次惊讶， 我爸妈还帮忙找了一个中介，专利中介，很快他就会向全国企业介绍聚节水聚健康马桶，争取早日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。 两人聊着沈西父母帮忙申请国家专利以及政府项目的事，前桌女生张美和忽然回头： 能不能小声说话，别人在学习。 夏九家与沈西一愣： 爸有能耐了不起啊，叭叭叭的没完没了。 沈西觉得这张美和简直神经，以前普通班的来第一天就说我很明白你们都看不起我们，因为我们在普通班，又说中考分数高低还不都看以前学区好坏，跟出生有关，有什么好得意的。他也知道对方家在外县，猜测经济状况不好，但本身能力很强，导致性格有些问题，又自卑又自傲，永远跟个刺猬似的。沈西没想搭理张美和，却冷不丁的听见夏九家开口： 晚自习还没有开始，现在是下课时间，我们两个聊天扯淡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了。 切， 冬儿。 沈西清楚因为张美和针对自己，夏九家才会出头，心中鼓鼓胀胀，喜悦像要决堤而出。而夏九家呢，则是愈发的怀念高一的前桌罗婷婷， 抬头看看第三排那奋笔疾书的背影。晚自习是数学，老师发下前几天课堂测验的卷子。夏九家打眼一看，俊脸立即就黑了。 竟然错了一道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错过数学了，而且还是粗心才做错的。简直了，当时在想什么呀？ 等老师讲完卷子，夏九家用格尺比着将那道错题裁剪下来，又掏出了一卷透明胶，撕出四条，把那豆腐块大的薄纸粘在自己课桌的正中央，面无表情，不言不语，浑身却散发着一股阴沉。右手食指中指按在透明胶上，用力压了一圈，把错题贴在桌上。可怕。他的洞洞错了一题，白净漂亮的脸蛋上好像刻着耻辱二字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